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説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thyl， 一隻叫 non-methyl。 methyl 呢就係、是、要將佢 pasteurize， 即係呢要加熱到80 度，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完美女。 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咁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係。 你點解法國嚟㗎？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 翻 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因為鼻道多啲。 呢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钱钱钱打到来，钱钱钱翻晒埋嚟，沈大师、沈阵营、高辉、小兵， OK， 喂，高輝，哇，今晚好多嘢讲啊， 系啊， 真系，我谂住咧，今净系讲琴日发生嘅嘢咧，已经够晒呢个节目啦。今日又发生两单嘢， 冇错， 吓，咁嗱，而家都唔知由边度讲起啦，啊，就由琴日 系咯， 啊，礼拜四凌晨退市嗰下啦。嗱，首先第一样嘢啦，嗱，大家估唔到啦，吓，大部分都估唔到，好多人仲喺九月、十月晚咁讲啊，已经当咗今年冇可能退市。短期已經冇可能退市，個個都講埋冇得退市。到到上個禮拜，即係過依個禮拜，有啲風出嚟都話嚇人嘅啫，係未必係咁驚啊。嗱，真係啦，就係咁啦。 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個 scenario 係， 我哋有講，但係街嗰邊唔係咁講嘛。你知唔知啊？九月十月嗰陣時咧，即係耶倫又話做提名啊，跟住白蘭出嚟講完之後咧。你又我都話做節目咧，呢啲主持人我又都已經講話唔退市啦，你仲講退市做乜嘢啫？係咪先？ 表面嘅嘢係唔可信。 係啦，美國官員講嘅嘢信一成嘅咋。咁所以咧，你睇下啦，嗱，其實個琴晚前琴晚嚇嚇，即係今琴日朝凌晨，阿伯南克講就話第一減買就100億嚇，咁啊當然啦，呢個佢冇食言。佢話今年要退，要減，真係減啦。不過你哋話九月啫嘛，冇我都唔知點解你哋話九月，係咪？第二，佢做了一個好高嘅手法，之前一個禮拜扇啲風出嚟，兼且你挨近十二月咧，好多人真係減咗先嘅，減咗等退市，兼且你話我明年退市，佢哋都會 deleverage 噶啦，佢就叻咗一樣嘢，佢識得做一個 scenario 咧， 預期啊嘛， 預期同埋就係退市會升。我记得我上个礼拜都有讲， 系啊， 有冇机会系退市而升咧？ 系啊， 啊嗱，呢啲就唔系乱讲嘅， 即系始终系有佢嗰个逻辑啊， 系有个味道闻到出嚟，兼且有个逻辑你会睇到。你最主要咧呢、這个过呢段时间咧，你将所有嘅嘢用一个 manipulation， 即系人为操控个市角度嚟谂就得噶啦，全部中晒嘅。 系 好啦，嗱，佢而家咧做咗一样嘢，就系、是、退100亿。减100亿，大家可以当冇事， 吓、 啊、先唔好讲话点解港股跌啦，因为另外一个样嘢嚟噶，但系全球股市升， 系啊， 美金升，黄金跌，嗱、 嗯、 理论上美金升咧，退市咧，黄金跌好正常， 系 欧元跌吓，咁、啊、但系美股升， 呢下就奇怪、 啊，因为佢做到一个一个 scenario 咧，就系话而家系经济开始好，可以退。但系亦都俾多个条件，就系话我唔再讲6.5%失业率啦。 系啊， 总之 到某一个阶段才会加息，即是说现在退市是不加息。 我想美股升其中一个因素会是因为它不加息咯。至于你不加息代表个水都是便宜嘛。 此其一啦，同埋就话觉得对个经济复苏仲系有希望， 系啦， 即系仲可以继续系一个刺激经济嘅做法啊嘛。 系，同埋我觉得今次做得好劲就系咩咧？佢既退市，又保留咗一部分嘅 QE， 亦都唔加息，令到人最惊嘅嘢冇咗，但系又做 QE 连住，仲要之前影整个预期等你惊下，跟住之后嗱，当然个美股升成三嚿吓，290几， 系 一。定是有人护航的了、你冇人踢就不会去到这样 的。还有手影的。 有 星期三那天星期八点都有手影。 有手影的。即是说只要你做到一做这个减100亿个市升，那大家就会一个想法了。即是市场好像白老鼠那样已经被人 train 到去认为呢退市是不应该跌市了。那亦都会预了今次减100亿。两个礼八个礼拜后再减一百亿，再两个月后又减一百亿，咁咧搞啊搞啊搞到明年尾先至退晒，咁之后先至再谂加唔加息。 系啦，系啦，呢段有好段好大长嘅时间俾阿爷俩慢慢去睇。 但系啊，我话俾你听，佢冇讲过下次减几多噶。 下次减都得嘅喎，系 下次减750亿得唔得？ 得，甚至乎话唔减都得噶，系。 系啦，嗱，而家咧就做咗好多遐想，跟住个市一升咧，大家会根据升市嚟做遐想， 系啊， 就唔系客观去睇一样嘢。嗱，咁所以咧，美股一定系借呢下包上去， 系 就系我所讲啦， 嗰个位啊， 最后一口 差唔多啦，我都 最后一口呢口先至可以逼翻晒所有惊嘅人入翻场。理论上要创新高， 我觉得喺即系上次大师讲16,200 啊。 今日都可能就快到咯，随时今日收市都到唔出奇，今日16,150几啦，已经 系啊系啊。 其实即系喺嗰啲位噶啦，16,300上下1,200点就系今次呢一潮嘅顶嚟。 嗱，点解我话咧美股呢一下上系最后铺上去散水咧？你要明白一样嘢，开始退市一定会做到资金系会要回笼，退杠杆化一定要做，因为今次减得100亿咧，就一路一路会紧噶啦。好啦，一路一路去紧嘅话，你如果系醒目嘅，你都会知道自己点样保护自己。市场一定要做个气氛就踢上去，因为你唔踢上去，冇人会追货嘅。 系 你踢上去啊，做咗呢个效果，洗咗啲人嘅脑 ，train 佢哋去以为联想到就系话，总之往后系要升噶。咁所以你今日见啦，好多啲杂志啊、成啦、访问啦，跟住点睇美股啊，冇得跌。冇得跌，但系实际上一定会有影响。 系 个退市嘅做法，嗱，我估物论佢嚟紧会几时退，我估计唔会系一次100亿咁去噶， 可能系一次大手啲啊， 越嚟越快。 系啦， 咁啊，咦，我哋有访客喎， 嗱，越嚟越快嘅做法咧，阿小兵嚟啦吓，系啦， 我以为啱啱我哋讲开 喺出边， 讲开呢个联储局啊，连敲门添。 嗱，咁当越嚟越快咧，可能随时三两嘢搞掂。快者就明年第一季搞掂晒，慢者就明年六月前搞掂晒，一定搞掂晒。咁你谂下啦，个银根一抽紧嗰下，第一影响到债市、债息，嗱，喐下喐下噶啦。 系啊， 债息一飙，好多嘅变数就会出嚟。你唔好信而家表面见嘅嘢。你要谂就实际嗰个因果嘅关系、影响嘅关系，必然就会扯动个债息，影响个压力就要美国有加息压力，即系话佢而家讲唔会加，唔会用 6.5% 失业率作为一个指标，大家就预期跌到 6.5% 都唔加息。 其实 就而家都可以加息， 即系我灭除咗呢个指标，就代表可能我 7% 都加息啦，系咪啊？ 咪就系咯，6.9啦， 系啊， 6.8咧 都可以加啦， 即系话随时都会加息。 系，所以我哋嘅财金官员都有一个好强嘅前瞻性，都话就算美国唔加息，我哋香港都可能会提前加息。 嗱，呢个又另一个因素， 系啊， 咁我一阵间再讲港股嗰样嘢。嗱，咁嘅情况咧，大家而家要留意住几样嘢，仍然都系睇住债息。 系， 如果美国十年长债上到3厘楼上企稳咧？ 大件事啦，呢三年嘅最高位破咗啦。咁即係话呢几年做嘅 QE 呢，嗰个帮个债市顶住嗰下呢，开始啲人就驚係褪緊㗎。嗱，当然亦都会有人同你讲呢，啲钱由债券流入股市係利好嘅。但係亦都有可能就根本大家已经喺债市撤退緊。咁嘅时间会对个息口会有压力。第二就係话二月份仲会傾个债务上限。大家亦都觉得次次都係咁过。冇事。係咪呢？唔知。但係我只係知道流动资金会越嚟越紧。会有啲市场开始慢慢搜到出嚟，黄金已经搜到出嚟。係啦。下一步新兴市场。咁啊呢个呢连锁性反应呢，唔好俾而家美股嘅升势呢distort 咗你，即係影响到你嘅睇法。你要明呢啲因果关系实际上经济体系里面金融市场里面嘅一个关系呢係唔会变嘅，一定会有影响嘅。嗱咁呢个呢就係外围嘅睇法，对美股嘅睇法，做顶，而家係做顶，准备去做顶。我觉得不远矣㗎啦，美股。 都好近添啊，即係三百点嘅啫，真係。 嗱咁啊港股啦。首先讲先，点解琴日港股开高要怼落嚟。原因。 好多。 讲啊。 一来就下面好肥美啦，呢、這个就即係大家都知嘅原因啦。 但你嗰啲应该坐咗好耐嘅大盘嚟㗎喇喎。 係囉。 点解要打落去啊， 杀埋佢哋。攞埋佢哋口货。 是不是只是咁简单呢？ 几样嘢嘅，即系我谂杀啦，我都觉得系杀牛系 好快，因为嗰个好快啊，系 炖咗佢先啦。第一，第二就我谂就年尾可能都系有人要等钱要杀，等钱使。第三咧就应该系即系我谂可能佢系等一等啲仓先，同埋转仓。 系啦，嗱几个因素都啱嘅，我逐个佢讲啦。第一样嘢，其实前两日咧。打一打穿23,000呢， 是0.几点咁嘛，係嗰日係。 唔係直情係 hit 中23,000.00就 hit 㗎啦嘛。 係。 嗱以前打唔到呢就23,000.1都打唔到㗎嘛。 佢好似係29,999.几多。 嗱我就睇唔到，我睇报价机呢，我睇经济通呢就直情係23,000㗎啫。 佢冇show小数点。 冇show㗎。唔係佢有陣时会show埋小数点㗎，但佢嗰日係show 000.00㗎啫。Exactly 打到。嗰口呢其实呢係刻意做呢样嘢呢就杀返窝轮箱嗰啲货嗰啲旗子出嚟㗎。但係我见到呢 hit 中呢口呢窝轮箱嗰啲旗子拆出嚟呢，令个旗子跌多10多点嘅啫。嗰口系我嚟平仓嘅。系平啲旗子淡仓嘅。所以呢我都原本以为呢23,000到咗底㗎啦。 我都嗰次都 系。我都买。嗱我礼拜三系买过嘢嘅。long call 过嘢嘅。亦都喺我意料度我系搏搏下，但系我都有信心，第一退唔退都要升。第二一退更加升。即 系 我嘅諗法就系咁。所以我上个礼拜讲过㗎喇，有呢个諗法。但係我唔敢肯定，所以我都係小住。到礼拜四开高上嚟扑街啦，一朝头早开，你知唔知个旗子已经扯得唔高，恒指升咗200几点。轮上特别係嗰啲美资嗰扎，我揸咗佢啲牛证，佢开唔足、 哦、 全部开唔足，觉得好离谱嗰隻。 喔揸六七格嗰啲。 等一等唔对，我觉得係唔舒服㗎喇。哎唔好理，怼一大半出去先。 哦、 好啦，怼完出去之后跟住鼠缩返落嚟买多一阵。可能第一口唔俾你要喺你下面等你食少啲啦、再买一阵。跟住唔对路啦。但係我发觉唔对路嗰下呢就我已经係行緊去有线做节目。 哦。 咁冇计啦。咁唔对路都唔紧要啦，係唔争太远啦，咁就坐喺度睇。 市场就唔好多嘢係。 哇。即系，而家我走咗补翻啫，我谂住都系赢 lock 咗部分 profit 啦。下昼翻嚟咧，唔好理啦，一下昼一开波就打啦，开始打嘢啦，越打就越多。点解要打呢？其实我都未觉得会有问题，但系咧，我其实之前一路都惊紧一样嘢，就系咧连结啲钱。我上个礼拜都讲过啦，逢亲年尾咧，12月咧，大陆钱一定要调翻走嘅，翻上去填嘅。 咁所以咧就令到啲 H 股一定有个压力喺度嘅。嗱、每年都系咁噶呢几年，但系我唔 expect 佢再玩多一次六月嗰样嘢。嗱，如果正常呢样嘢咧，加埋以往嘅银行内人中银行放下水咧，正路唔会打到咁深嘅。 系 咁、但系呢次咧，似乎又想真系清一清佢，洗一洗佢。咁所以你要见啦，人行唔做逆回购，跟住扯高个 cyber， 但系扯高个 cyber， 如果你话纯粹惊个 cyber 啊、金融体系信贷危机啊呢啲啊咁样咧，我就唔惊嘅，我唔觉得有问题。但系计漏咗一条数，就系、是、咧有好仲系仍然有啲余业咧，用咗阿公钱，用咗银行钱落嚟炒，似乎呢阵系想逼埋嗰班友打埋啲货去交数。所以咧，最终又系好似六月咁做一个结果。你一系就喺 A 股、H 股全部吞晒啲钱，吞晒啲货，攞钱翻上嚟交数，否则就你人头落地。 系 咁啊，变咗咧，你会见琴日、今日打得系好凶嘅，特别今朝打个情况咧，系似俾人 call 孖展斩仓嗰只。嗱，咁所以咧个市系会跌得咁急。问题就系啦，跌几多？嗱，因为咧，你记唔记得六月咧？又系之前炒退市跌咗落嚟之后咧，个市又系喺某一个位啊定咗，似乎就开始定啦。跟住外围升嘅，但系港股唔升。记唔记得啊？ 大概系月中，我记得六月中。 六月十七八号噶啦。 月中咁上，月中同今次差唔多。 尾嗰个礼拜之前， 系啦， 美股开始升，港股唔升。 系 啊，因为俾 A 股拖住脚。 系啊 ，A 股。 好啦，跟住 A 股跌下跌下，嘭咪一日一百点，一日一百点咁跌嘅，就系拆息嗰下啦。好啦，咁跟住插到落去之后咧 ，A 股系弹嘅。 系 A 股弹第一日，港股都照插。 嗯， 令到大家咧就冇晒个信心。嗱，我估呢下都有机会。A 股咧插得咁上下咧，我计条数啫。你沽完货攞钱咧，要交数咧，应该沽埋今日。沽埋最多沽埋禮拜一就差唔多噶啦，咁之後咧，之後咧就應該 A 股一彈，但係港股仲有一個期指結算， 係 轉倉，咁所以有機會禮拜一二都插埋。 不過今日開始有少少轉倉嘅出現啦，咁 轉噶啦， 可以轉噶啦，因為又隔聖誕假嘛。 係啊係啊 係啊，咁其實得意嘅地方就係咧，其實你見到呢幾日咧，即係由禮拜三四五係啦。開始出一啲咩消息咧？譬如今朝就講話平安銀行啊 倒閉，唔係 defy， 係有啲違約嘅情況出現， 係啦， 咁啊跟住水銀啦， 係啦， 跟住今朝其實又有啲好邪嘅中信銀行嘅相啦，唔係 光大銀行。 咁又上啦，咁變咗幾樣嘢，好似 嗱，但係你話啫，呢兩日咧個指數跌得咁急咧。內人股跌得多唔多啦？ 其實內人股跌咗先，我覺得 之前跌咗先，呢兩係跌唔多噶。嗱，仲有啲股票見咗底噶，就係、是、匯豐、 匯豐和記、 和記就已經一早見咗底啲啦。 100蚊係好強。 匯豐、和記、中移動中曬底噶， 中移動強，我今日高開唔喐嘅。 仲有就係懟翻啲內險， 同埋 700，但係內人係見底， 係 跌得少，相对跌得少。你谂下只中行啊，都系落翻3.5啫嘛。 系建行就5.8附近啦。 系啦，5.75、5.8咯。 系 吓嗱，你谂下呢个系炒拆息风暴、炒内人、炒呢样嘢，又系啦嗱。六月又系咁噶，最后嗰两日大跌咧，内人系唔跌噶。我嗰阵时等紧只中行落去3蚊楼下买咧，等唔到噶。 冇人敢买啊！啱又话因为咩嘛？呢个即系呢个大陆嗰边个。基金買咗嘛？ 啊，根本你冇貨買， 傻曬啦，傻 曬！但係咧，你如果睇電視啊，睇成啦，尤其是你朝頭早有線嗰啲嗰扎人咧，嗱又係出翻嗰個面像啦，即係我好在禮拜二病咗，我冇上去啫。如果又俾人圍攻噶啦， 又俾人圍攻， 全部一清一色，全部叫唔好買內人。 哦， 清一色話內人死緊。 哦， 啊，但係佢哋驚嘅拆息風暴咧，佢驚大陸真係冇錢。但係我成日都講。由六月到而家，你惊嘅拆息风暴咧，你惊嘅拆息扯高咧，我唔系惊银行有问题，唔系惊人行冇钱去做逆回购，唔系惊中央做嘅政策系要收紧货币， 佢係適當嘅貨幣供應，令嗰班友要交錢出嚟啊！咁我因為呢個因素而跌嘅，咁所以咧呢個因素只要嗰班友套曬啲貨，交曬錢，交到錢咧就冇得跌噶啦。 即係我覺得你話要即係質疑中國嘅中銀行冇水咧，呢、這個質疑 喂，你知唔知啊？ 好難成立嘅係 呢個拆息係扯得高，係由六月以嚟最高。 嗯。 但系嗱，你我唔記得係一年期定係七日期咧？印象中我睇翻咧就話 十幾啊嘛， 六月嘅最高位同而家比較，而家只係等於當其時嘅十分四度。 嗰陣時最高係十幾嘅， 十幾，而家都係幾五六嚟嘅啫。 係咯， 基本上同當時比一半都未到。 所以點可能相提並論呢？嗰陣時會 我唔明啊，個個都咁講啊。 咁可能呢啲 point 係即係， 但係你唔講呢啲 point 唔識講啊嘛。 好講啊嘛，拎出嚟。 係啊，你唔講呢啲講咩講咩啫？係咪先？嚇、啊！你個市跌、啊，你一定要解釋。 即係做新唔係新聞唔係做新聞，即係新聞廣播呀咁樣咧，容易。 嘅問題你要比較啊嘛，你話扯得高嗱，呢啲唔係就係數字遊戲。六月以嚟最高係咪好恐怖先？ 听落好惊我，但系你冇。 但系其实你谂下，九月都系咁高，而家高过九月少少。 系咯。 但系全部比起，大约你系十同四之比。 咪咯。喂，同翻最高位比都冇。 冇得比，你同六月嗰下根本系两回事。嗱，嗰下我都未惊过你啦，我都睇啱咗啦。 系啊。 而家呢下我惊你，系咪先？不过你杀到落去我都惊噶，大佬。 系嘛？唔系，佢真系好搞嘢。其实就两样嘢啦。其实佢抽高个拆息。基本上同撳低啲股票價格，啊知你要沽股票， 知你要沽咪打你啲貨咯。 我撳低啲，你咪俾平啲我咯，係嘛？咁啊，你要借錢啦，高啲錢啦，高啲息啦，嚇。 嗱，咁呢班友又重創咯喎。你重創完之後，咁啊阿爺佢哋又收曬噶咯喎，相關人士又收曬貨噶咯喎。咁嘅時間已經係另一回事咯。嗱，但係咧，如果我用翻六月參考咧，理論上第一口 A 股彈咧，港股都仍然做呢樣嘢。 系 啊，咁我又即刻睇一睇一礼拜一嗰个述数嘅日子， 系 季害日又似乎都系未得，所以我今日其实心思想买噶啦，都系未得。 嗯， 但系唔系表示好惊，但系我就想等埋。 其实差唔多噶啦，我觉得短线间 差唔多噶啦。礼拜二咧就上昼好，下昼唔好。 下昼冇事噃， 咁即系礼拜二买 啊。 吓，咁同埋咧呢啲买得嘅日子咧。通常都系搞住我唔得闲嘅， 咁礼拜二上昼系咪真系唔得闲？ 礼拜二上昼我咪做开始埋位咯，跟住 有时间买翻 收市啦， 跟唔系咁啊，跟住但系呢个月我真系应承咗 DBC 啊嘛，咁、 哦、 我跟住就要飞入 DBC 咯， 讲我系 做到收市咯上昼， 我唔使玩咯，成日全日唔使玩啦，礼拜二 啊。咁唯有一系就 礼拜一买定先， 一系扎病，但系最惨我上个礼拜告咗病假啊， 但系一改出嚟 咁样即系病啊上礼拜， 咁而家冇办法噶啦，而家唯有遥控噶啦，系啦，唯有遥控咯， 咪话讲定一只 DOSN 咯系嘛， 唯有系啦，讲定晒，准备晒，到其时做节目就叫梁生自己讲晒，我就喺度集机咯，冇计噶啦依下系咪先？ 搵食紧， 照讲好似上次阿罗老板咁样， 喂我而家入紧啲人， 揿紧。 佢嗰日六蚊復即係102復牌六蚊，佢話沽緊，佢唔講。時候講，個時候講啊！屌真係 做幾多先唔講？ 係啊，我有線眼啊嘛，喺個台底錄裝咗錄影錄音機啊，所以知道我喺度係咁好緊張六蚊沽啊，真係。 哦，不過話 一沽二買翻，四 個二買翻啦， 五個幾買翻，我就唔係啦，我就等到四個二買咯。 咪你要溝翻淡嗰個口貨？ 我梗係啦，我冇個口貨啊嘛，大佬，我冇買唔到嘛嗰次嚇。嗱，即系成个局咧，如果你咁样拆咧，抽丝剥茧咧，呢几日你就唔使惊佢嘅。嗱，当然你话揸重货梗系惊啦。但系其实一路我都同大家讲啦，呢几个礼拜我都话，只系唔好太重住，只系轻住，同埋未系真系要特别搏嘅。真系要摸通佢吓。咁啊，嗱，而家好多嘢明朗化噶啦，美股一定系砌紧上去，砌上去散水。一定要做到你哋相信退市系冇问题。港股挨埋呢个套现，咁就应该 OK 噶啦。嗱，如果我暂时嘅初步嘅剧本，我自己睇咧，就应该礼拜一二咧摸埋个底 confirm 咧，就买第一 part 个嘢， 但是27号仲有一口转仓的都应该、嗯、因为到30号结算。 是 的。那结算或者可能那时候已经开始浪高的了。那之后呢我自己看1月份是 OK 的。 是啊，因为你睇返下面嗰啲位呢 ,22500 上喺100点到呢嗰、啊、个支持区呢好大 嘅。225, 嗱我亦都有个指示今朝其实出过就係话如果今日见到225或者楼下我就已经买㗎啦，唔等礼拜日。 呢、這个位好靓位嚟㗎。 靓位。 是啊。 啱啱打穿上次个底。 冇错、啊。 就係、是、我哋讲一贯就係话破底。 是啊，然后 图表币就被杀， 是啦、 啊，吓、啊，即一定做呢样嘢。 嗰、那个位好靓啊，系啦、啊，即不过有一样嘢就我觉得就几唔靓嘅就 系、 是，系，即由11月中开始行落嚟，系行咗一个好典型嘅大跌格嘅第一棍第一段咯，系 第一段 下跌。 嗱、啊，所以咧都未咁大安主义，一、啊、月升可能喺下边、 啊、 上翻23538。 系呢啲位置，我觉得只系。 但系你要谂，仲有冇变数？ 系啦， 到时再要变，睇下市场个 turn 吓，个 turn 系点样转转。仲有一样嘢，仲有个黄牌未出，地方债审计报告。 冇错。 嗱，你上完个光大怼埋落嚟，我会觉得有直播率，但系唔好而家即刻买，睇多几日先。光大银行，佢上市已经预留水位噶啦，0.9 P book。 其实平嘅一个上市真系有。 0.9 倍 PBook， 咁基本上咧系预咗水位，只要审计报告出埋，成个内银板块一夹嘅话咧，佢、嗯、就会上噶啦。吓、嗯，咁、啊、呢个咧，我相信系最后一击噶啦。当咁样行到嘅话，吓、嗯、嗱，而家咧你哋有蟹货未走咧，我觉得正股唔好走啦。 系啊， 嗱睇货啊， 除非你好孖先好紧。 嗱，咪睇你揸边只吓，有啲咧，可能会麻烦啲吓。即係啲股仔啊，或者個別 股仔冇得講。 係啦，第二有幾個 sector 咧，你要留意住，未必翻得翻曬上去嘅、嗯。一個就係網遊、嗯，一個就係環保，一個就係賭股，賭股個別。這個、呢個咧，但係賭股咧，我好肯定，聖誕前買應該有著數。 哦， 嗱、嗯，我冇推介，我冇推介，但係你去博你嘅事，我去博我嘅事。 聖誕前買即係禮拜二咯。 因为咧12个数据一定靓， 系 一定会吹，但系我会几时开始做淡仓咧？一月头，开始个市爆上去都好，出埋个12收据收益，博彩收益，我会做淡仓， 嗯， 系啦，嗰口沽嘅第一口先，但系又唔好长沽啊，沽中咗咁上下就食。嗱、呢个咧就是、我对港股嘅睇法啊。我暫時唔覺得呢啲因素係憂慮，而家嗰個勢好似好弱好弱咧。諗翻轉頭啦，大家唔係好失憶嘅啫。六月係咁啦，九月係咁啦，係咪啊？嚇，呢啲已經係舊嘅手法嚟嘅，唔好擔心住。嗱，除非再有特別突破性嘅走勢，否則唔可以擔心。嗱，嚟緊個港股咧，將會我會相信咧，遮咗就話美股就用緊。退市都冇事，这个借口一定会继续用。第二，香港应该会借睇就话内地嘅因素，内地嘅因素，咁咧搞埋个审计报告，所有嘅嘢好似就系大陆要推行啦。咁、而啲钱一放翻落嚟，炒嗰阵，嗰阵上去自己执生、上完去之后啊，譬如23500、23800。自己博几多赌几多，自己执生。因为去到呢一刻，我暂时而家或者高辉你都系咁谂啦。 系啊， 未知系后抽定系真系再夹多后顶。 我觉得可能后抽机会都几大啲。 表面睇系， 暂时睇系咯， 暂时睇系。但系我自己亦都咁睇，有啲情况听出嚟就未必系咁少吓，可以做上去散水。 哦 要做上去散水就要做高好多， 嗯， 系做高好多一定要破24000楼上企稳 啦， 吓咁呢个咧做得咧就唔争在做埋25000噶啦，吓咁嗱呢个嘅情况咧就要睇啦，亦都要个个礼拜跟贴住大家啦，跟住呢度啦， 点行咯， 系啦，因为有啲情况都要一路行一路度嘅， 系啦， 吓但系去到嗰个阶段咧，真系可能一变就即刻变。 你自己赌几大，你自己要决定。系啦，或者你贪定唔贪？嗱，我记得07年咧，我最后嗰几千点我系唔贪嘅，直情掂都唔掂嘅，吓低吹一口嘅啫，最多每日啄佢几千，吓人哋日日执十几廿万，我就日日得佢几千，啊， 咁啊最屘可以全身而退。 最屘咧，嗰啲咧日日执十几廿万咧，就一日输几廿万， 吓、哦、 我咧就全身而退， 系 吓仲要怼吉怼佢， 系、 啦，系啦，嗱呢个系最难做嘅一样嘢。吓， 好难忍 嘅。嗱，至于港股有咩隐忧咧，系非常之多。吓，咁啊，下一次翻嚟再倾。